欢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我刚刚在这个抖音直播间，然后呢正在挑选道具的时候，突然间我抬头一看，导播间里进来两位帅哥，他们分别是浩洋和周准。哎呀，今年呢还真是哈，因为进入到全新的一年，大家的节目呢都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的午夜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深夜档又多了。大家呢也都可以衔接起来哈。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听完了他们的直播之后继续留守午夜情歌。好啦，还是欢迎我的新老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天在微博上面看到的。其实这个话题真的老生常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好像都有人在谈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你怎么选择？或者说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本来呢我是觉得两者也没有什么冲突可言，可是呢看了很多很多的评论，好像都觉得一见钟情非常的不靠谱，甚至呢开始踩一捧一，这我就有点这个说不过去了。一见钟情怎么啦？一见钟情就没有靠谱了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两个一见钟情、日久生情，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来跟我互动交流。当然还是老方式，第一种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还有第三种那就是视频直播。如果你想看我的话，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期待着大家的光临。好啦，那我也要送出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了。今日份晚安心语很简单，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 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 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 Oh, 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是否爱情都会有折磨？可我不承认这么说，注定等待你我已足够，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当你有一天对我说，我一样会在这里等着。等你爱我，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等你爱我，来自 Eason 陈奕迅。因为这首歌很经典，然后呢，其实原曲呢是陈明的嘛，等你爱我，两个人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 Eason， 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在夜间听会更有感觉。今天晚上既然说到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就不得不多放几首情歌。等你爱我，其实就像今天的晚安心语一样，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焦虑别人比你先拥有。爱情也是一样，即便可能身边的人都获得了，都拥有了，有了自己的爱人，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或者有的已经结婚了，过着甜蜜的生活，而你依然单身，不过没关系，该来的总会来的。我总是这样说，其实并不是安慰，而是我打从心底里面相信这一点。再说了，一个人过难道就不好吗？它不香吗？是不是还是挺香的。好啦，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我们来说说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也欢迎新来的朋友们。刚才在抖音上面看到了调戏美人，他说学生党在学校经常用 MP3 听广播，这几天休息第一次看直播耶。哈，原来是第一次来，好的，又被我抓到了。其实每次呢，我都热衷于在节目里面说出我的视频直播的地址，然后我看有多少人来，来几个抓几个，这都是 KPI 啊。好啦，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当然呢， 深夜鹤顶红虽迟但到，但是今天来的好像比往日稍稍早了一些。小百的烤鱼，哎呀，对于现在正在忍受饥饿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好啦，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Y 说，由一见钟情为起点，经历过日久天长后在一起，只羡鸳鸯不羡仙。嗯，说得很好。小柏说，一见钟情是看脸，日久生情是看心。对，其实就单看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总认为能够做到日久生情，那必然是有隐藏的一见钟情在里面的。如果你对这个人没有好感，从第一眼你就没有好感的话，那么真的能做到相处久了，看到他的内心，他的性格，转而吸引你吗？可能因人而异，我做不到，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互动交流一下，可以有不同观点。嗯，现在逢时播报一次，点赞数是24866，待会儿看一下我们的榜一，神秘的榜一是不是依然是我们的？对，依然是献爱心。第二名我反手就是一个，第三名萤火虫，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好，那么今晚的话题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情歌。如果说擅长等待是可以算作日久生情的话，那么下一首歌就绝对是一见钟情的代表。神魂颠倒，来自邓典。 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Just give me kiss。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give me kiss。 眼冒金星。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当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听到天花板放电视。 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当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听到天花板放电视。你的爱好，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Please just keep me close。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keep me close。 眼冒金星。 神魂颠倒，来自邓典。这绝对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式的歌曲，就是当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你觉得神魂颠倒，眼冒金星，那我觉得这就是一见钟情。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图特别逗，就是一个古装的大叔，然后拿着一把剑，上面批的文字就是，我丘比特今天就不信我射不中你。是的，如果要是 当你的真爱降临的时候，那你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我刚才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叫做茄子土豆大辣椒，这是地三鲜嘛，是吗？他说一见钟情是乍见之欢，日久生情是久处不厌。好浪漫的感觉。其实无论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都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浪漫。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对于一见钟情觉得不靠谱，因为之前呢关于这个话题也做了一些采访，然后我就看采访当中有些人说身边的人的例子，就说一见钟情好像在一起的时间都不会超过3个月，甚至是更短。哎，但是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比较正面的，一见钟情之后两个人火速在一起，但是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发现彼此之间有不合适的地方需要磨合，那两个人还是愿意为了彼此而做一些让步和改变。后来呢两个人就顺利的在一起啦，并且一直都很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正面的例子吧，就是让大家也不要对于一见钟情这件事情特别的恐慌。来，也希望看到大家关于就是一见钟情或者日久生情的美好的故事。因为午夜情歌嘛，我们就是要暖暖心暖胃，来点音乐里的烟火气啊。谢谢金豆豆啊，豆豆吃点东西再上节目吧。其实我的图片里面也有不少美食图，只不过我不忍心发给你。好的，谢谢，你是仁慈的，没关系，其实大家想发什么就发什么。就算是吃不到，看着我也会觉得望梅止渴。没事儿，我一点都不心酸啊。看看大家的留言。 Joy 说，以前我一直觉得一见钟情的情就不是一种情，怎么能比得上天长日久的感情呢？后来才发现，每一段一见钟情里其实都是你的感情预设在现实中的投射，恰好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的感情自然也会瞬间萌生出来。我和女朋友就是因为一见，然后过了很久我们才开始回顾那次一见，觉得缘分真的是很奇妙啊。是的，你看，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好啦，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就让我们听非常暖的《无可救药》。当这个让你一见钟情的人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无可救药的爱上他。 是一种礼貌，暗地里盖一座城堡，然后再当你的警卫跑腿和小猫。随时你要我冲关电脑，随时你要我随传随到，买面包鸡排和水饺。你每次对着我笑，你的笑里面有毒药，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狠狠决定要 说爱吧就唱吧就不逃。你每次对着我笑，你的笑里面有毒药，我看着你出了神，还丢掉了解药。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狠狠决定要，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爱你到无可救药。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爱你到无可救药。 品冠无可救药，品冠的声音一出，很多人就会觉得哇，瞬间清醒过来，因为他的声音总是会藏着一丝温暖，还有一丝力量。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喜欢他的歌曲《无可救药》，这首歌很好听，也很契合今晚的主题。看到小书童来了，道道好呀，好久没来了。是的，这两天看到了很多新朋友的到来，欢迎，也有很多老朋友或者是许久未见的，也有很多呢是一直都在的。不管怎么说，欢迎所有的午夜精灵们，你们都是棒棒的，我们都是在黑夜里发着光的人呢。好啦，看到无名说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不矛盾，一方对另一方一见钟情，经过时间的考验，软磨硬泡的煎熬，另一方才能对这一方日久生情。是的，如果要是彼此这个感觉都对的话，那我想只要你还想跟对方继续走下去，那么一见钟情变成日久生情是早晚的事情。好啦，那么上半段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龚子杰，叫做《未知伴侣》。还单身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未知伴侣。可是每个人呢，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都是有想象的。你想象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他就会出现了。 呼吸停着，雨下得很适合，你看着我笑了，却有些不舍，思念很多却不成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刚才西探说，哎呀，半点中场休息之前居然能完整的放完一首歌，真是不容易呢。是的，我可是千挑万选，然后算时间，哎，刚好卡点儿。哎，我觉得每次就是当结束的时间和这个歌曲结束的时间完美重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欣喜感。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是一个比较容易快乐的人，可能也算是另一个角度的完美主义吧。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你身边有没有这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呢？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故事？有人说一见钟情很容易发生，当你看到一个人，比如说他外貌很姣好，是你喜欢的类型，你就会对他一见钟情。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呢？这个就另说。那如果在一起了之后，当你发现他身上的一些特质可能并不是你喜欢的，或者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彼此的差异化很大，那也许你就会觉得这段感情或者说一见钟情的那一份热情和劲头瞬间下头了。也不是没可能，但是也有很多是相处了之后发现越来越好。虽然可能这个是少数，因为毕竟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能够相结合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好啦，不管怎么说，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聊一聊，当然也可以发图片，或者说打卡你的心情日记，看看今天你过得是开心还是有一点点小 emo 呢？欢迎来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找到我，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想看视频呢，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主持人道道。继续收割新朋友。收获啊，期待着大家的光临。好了，今晚的下半段第一首就是我们的固定盲盒要出场了。今天这个盲盒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度，看谁能够答对吧。你听不懂 方，不由自主看向你方向，你怎么可以蠢到我喜欢你都不知道。 今晚的盲盒很安静，也很好听。哎呀，本来呢想着看看是不是没有人能答得出来，结果还是被小柏答出来了。对，今天晚上的盲盒是来自邹念慈的，歌名很长，你怎么蠢到我喜欢你都不知道呢？没有呢啊，你怎么蠢到我喜欢你都不知道，这是这首歌的名字。恭喜小柏获得了今晚的限定盲盒。对啊，不是本年度第一个盲盒，昨天也有盲盒啊。啦啦啦，应该是新朋友，他说一见钟情是看脸呀，日久生情肯定是处之不厌。对的。空白说，总之呢，若彼此真心就可能走到长久时，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得来不得半点虚，容不得半点假，掺不得一粒沙，否则呢，任何一个理由都有可能成为破碎的沙眼走散的缘由。对，就像那个网上说的，不用风吹就散了。其实爱情呢还是纯粹一点，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我觉得爱情就是有它原本的模样才会让你走到很久。因为如果你掺杂了太多的因素，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人哈，是我图他的条件，当然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或者说哎呀我这个可能因为年龄到了，或者因为某些原因，所以不得不在一起，或者不得不结婚，你就会发现其实如果你掺杂的因素太多，就会干扰你对于爱情原本模样的那种认知，就像是滤镜一层和一层，一层加上一层，你加上180层滤镜，你就已经看不清爱情原本的模样了。那当你真正在一起，或者说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打碎滤镜的过程。你把这些滤镜一层一层的剥掉，哦，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和他之间的爱情，如果不是因为爱而在一起，你会发现是多么的难以支撑。所以呀，还是要认清自己的心，爱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唱的也很好，日久生情的典范，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我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韩东君也唱过，他说其实他更喜欢韩东君的版本。哎，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过，等我回去听一下。当然每一个人都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慢慢喜欢你其实呢，就是在相处的一点一滴当中发现彼此的爱，发现对方的好。看到聊天室里面大家好像很多去献血了，突然间觉得好励志啊，我们也要弘扬正能量，多多传播爱心。午夜精灵们都是棒棒的。对，反正就是定期抽血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也是可以避免就是比如说血稠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高血压这种疾病的风险，应该是吧。来，有请我们的医学博士西探解答一下。对，我们可是有专业人士的，因为我记得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目前我已知的午夜情歌的听友当中就已经有3位医学了，就是医学专业人士。 所以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常识，我自己如果要是拿不准的话，我可以请教大家。所以我就觉得，嗯，午夜情歌真的相聚了这个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就好像是扫地僧一样的人物，就是大家都身怀绝技，深藏不露，但是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和工作当中发光发热。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依然分享一段美好的文字。某人坚持要你同意一个你明知道是错误的观点，你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并且说服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获得对方的认可，保持一段让你感觉良好、与众不同、充满了爱和能量的关系。你对外界认可的需求，使你一直停留在这段煤气灯操纵式的关系里。平凡的我，在人多的地方曾极力的小心翼翼，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比起被人觉得是个怪人，我现在更害怕浪费时间。去年的承诺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承诺等待另一种回应，告别意味着新的开始。其实爱情是有时间性的，认识的太早或者太迟都不行。但是别怕美好的一切消失，咱们得先让它存在。 谈恋爱，心里花儿开，你笑起来像个孩小孩，飞把的往我怀里栽，漫不经心的认真，却比谁爱你爱的都深。身体般起伏，这几条舞来的有温度，你不经意的碰触，心甘情愿被你俘虏。如夜谈恋爱，窗外月光晒，如夜谈恋爱，谈恋爱，心里花儿开，你笑起来像个孩小孩，飞把的往我怀里栽，漫不经心的认真，却比谁爱你爱的都深。身体般起伏，这几条舞来的有温度，你不 起醒过来，如夜谈恋爱，一起醒过来。 这首歌来自方十二，叫做《致命情人》。就是每次放他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有一种复古的感觉，致命情人，一见钟情，那我觉得这首歌是比较适合的。刚才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其实说到树洞信箱，因为昨天说了新的一年我们树洞信箱开通了语音信箱的功能，结果呢，哎，昨天我就收到了一封语音邮件。我先不说是谁的，但是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大家在给我的邮箱发树洞语音树洞的时候，一定要发 MP3 的格式，因为我收到的是链接，但是能听到，不过我下载不下来，这个就很麻烦。如果下载不下来的话，那我就播放不了。所以大家一定一定注意格式，要 MP3 的音频发给我。邮箱是哪个呢？大家去找主持人道道的微博，然后看主页简介，点开会有一个邮箱，就发送到那个邮箱就可以了。期待着大家的语音信箱、语音树洞，昨天收到的还是非常棒的。好啦，期待着你把它转换成 MP3 的格式，然后呢我就要在某一天在节目当中播放出来。最后一首歌，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在想到底放哪一首呢？不如就还是放这首吧。温暖的结尾，来自韦礼安，慢慢等。一见钟情或者是日久生情，其实不过是一瞬间，或者是长长久久的约定。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慢慢等，等到可以跟你一见钟情的人，然后在一起走过地久天长。那今天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吧，晚安。 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怨你的，我会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上心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怨你的，上线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等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上线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